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54集。迟志涵低头的样子和平时张牙舞爪的样子不太一样，刘海盖过了半张脸，整个人很柔和，又加了半勺牛奶，把温热的玉米糊递给齐正。 就像你如果早点说，就不用空着肚子等那么久。 迟志涵皱着眉头看着齐成吃了一口，似乎忍了一下，又想继续吃。 还是想吐的话，就先不要硬塞。 不是，有点东西在胃里，才能吃药。 这些话齐成从来没和他说过，说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也可以很自然。胃仍然在翻涌，但是温热的玉米糊下去之后慢慢开始暖和。迟志涵没有像前两天一样盯着齐成，收拾完厨房就跑到对面抱来一些瓶瓶罐罐，说是预防他以后半夜吐的时候用的。 都是可以直接泡了吃的粉，万一吐了马上就可以热吃下去暖胃。 迟志涵表现得很日常，眼神里也有心痛，但是比之前直勾勾看着自己的样子好很多。 木炭和安眠药我没打算用了。 齐成在迟志涵转身洗碗的时候走到了他的背后，帮他把快要浸湿的袖子重新挽好，看着迟志涵因为那几个字睫毛颤了颤，他应该担心了很久吧。齐成心底更软。 我爱你 三个字说出口之后，他从背后抱住了迟志涵，看着怀里的人转过身，红着眼眶撅着嘴，居然气呼呼的红着脸。 你烦死了，滚，我洗碗。 完全不解风情，却让齐成眉眼的暖意慢慢盖过了苍白。齐成正式检药前，迟志涵出了一趟门，走之前把屋子里所有的木炭和安眠药都丢到了垃圾桶，收拾干净，给齐成演示了一遍门口安保如何能在五分钟内冲进房间，又打开监控装好客户端。齐成一直好脾气地由着他闹，看着他跑来跑去，最后蹲在卫生间很认真地研究装摄像头的位置。 你也要在这里上厕所洗澡的？ 齐成很无奈地提醒。正在脑补齐成洗澡画面的迟志涵脸红了一下。 我真的可以出门吗？ 赵医生希望检药后一个月内齐成身边都能有人，明天不出门意味着他这一个月都脱不开身，而且他真的已经离开现实世界太久了，他需要去看看爸爸，回家处理物业费这些琐事，还得去公司规划春季的美食视频，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，现实生活中的事情。所以当齐成问他近期需不需要出门的时候，他犹豫了。齐成在确定两个人的关系后明显有了更多安全感，赵医生也建议在检药前给齐成留一天独处时间。现在确实是不错的时机，可是当所有事情都准备妥当之后，迟志涵又一次开启了唠叨模式，严肃着小脸，皱着细眉，絮絮叨叨。齐成在他开始交代冰箱里食物的保质期的时候，揉了揉他的头。 你只是出去一天，我没事的。 齐成一个人独处了10年，没道理现在连一天都撑不过去。况且迟志涵还求助了齐宁，找了周景硕在对面陪他一天。可是真的到迟志涵第二天走了，齐成起床看着迟志涵热在锅里的早饭和一屋子熟悉了10年的安静，心里仍然抽了一下。手机很适时地响了起来，迟志涵打来的，而且还是视频电话。迟志涵戴了一顶毛茸茸的白色帽子，被风吹得脸有些红， 在镜头里对着齐城挥了挥手。阳光直射在迟志涵脸上，他眯着眼，笑嘻嘻的。这是齐城第一次看到迟志涵在户外的样子，和阳光融为一体，真正青春洋溢的样子。嘴角也跟着扬了起来，心底却开始顿顿的痛。他迟志涵真的明明可以过得更好，现在却被关在这种地方，跟着自己一起无聊的看看书，研究研究柴米油盐。 这什么鬼表情？ 迟志涵那边有风声，把他的声音吹得零落四散。 先去刷牙、洗脸、刮胡子，然后吃早饭。看完我爸爸，我会先回家一趟。 迟志涵交代了下行程，然后呲着牙飞鞋。 我开着监控视频呢，别试图干坏事。 好。 齐城强行忽略掉心里面的钝痛，一步一指令地往卫生间走。齐城明明说过他想陪着迟志涵去看他爸爸的，结果真的只是说说而已，自己连门都出不去。 齐城，我能不能先把你介绍给我爸爸，然后下次你跟我一起来？ 迟志涵在走台阶，说得有些喘，齐城的脚步停住。 下次。 齐城声音很轻，觉得迟志涵那个环境应该会听不清楚，所以又更小声地回答了一句。 再说吧。 什么叫再说？ 迟志涵居然听见了，声音一下子就大了。齐城没回答，走到卫生间门口，晃了下镜头。 我进去洗脸了。 齐城想挂电话，被阳光笼罩着的迟志涵让他难受，自卑、自责，或许还有一些抗拒。挂了就没事了，齐城安慰自己。迟志涵回来了就没事了，他又一次安慰自己。压下了头晕感，没理迟志涵在那头的大呼小叫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把手机丢到吧台上，自己进了卫生间，双手撑在洗手台上，想要熬过这一阵的晕眩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哪里像是要减药的状态？迟志涵一走就原形毕露，怪物仍然是怪物。刚才挂电话的那一瞬间，他想的是挂了，迟志涵一定会因为不放心推掉后面的计划，直接回家。自己心底就是想让迟志涵一直在身边，不管用什么样的说辞来美化这种欲望，那里从来没变过。眩晕感渐渐消失，他还维持着这个姿势，等着手机再次响起。迟志涵的个性不可能被他挂了电话还无声无息，他需要强忍着把心底的那个怪物压下去，让迟志涵安心在外面把事情办完。只是自己没什么信心，因为现在家里已经安静得如同坟墓。可是手机始终没有再响起来，他在过分的安静里对时间的概念产生了混淆。等到头不晕，刮了胡子，刷了牙，洗了脸，出卫生间的时候还看了一眼监控，手机仍然安静无声。齐城皱起眉头，又看了一眼监控，仍然没反应。想去拿手机看一眼是不是没电关机或者没有信号，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手机电是满格的，而迟志涵的个性，如果打过来手机没有信号，下一步他的门可能就会被安保踹开。他没给自己打电话，并且在他看向摄像头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。他齐城僵在原地，第一个反应是生气，在他一个人在家的情况下，他挂了他的电话，他居然没有打回来。然后他想到了摄像头，迟志涵知道他没事，因为摄像监控正在很忠实的正常运行。 那么他只是单纯不想理自己。为什么？齐城又看了一眼摄像头，这会儿抿着嘴，表情居然透着委屈。 我操，爸你看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 池志涵正在自己爸爸墓前拿着手机贴向墓碑。 哼，明明是他挂的电话，现在居然又是这种我欺负了他的表情。 赵医生在昨天晚上的邮件里提醒池志涵，这次出门不能提前回家。他池志涵也是启程的药，简药的疗程也包括他。 你总不能这辈子一直和他黏在一起，他需要健康一点的爱情。 这是赵医生的原话。虽然池志涵至今仍然没有觉得一直黏在一起有什么不好，但是那句健康一点的爱情还是打动了他。况且齐成刚才挂了他电话时候的表情也让他决定要听医嘱。刚才的齐成是池志涵不熟悉的齐成，自我厌弃，不耐烦，脸上全是抗拒的表情，和那个温柔的男人一点都不一样。齐成讨厌池志涵在外面的样子，这样的认知让池志涵心里也有了气，索性直接到爸爸的墓前上完香，端了几碟爸爸爱吃的小菜，拿着摄像头监控开始和爸爸唠嗑。齐成缓得很快，暂时的不舒服之后就恢复如常，很明显的在等他的电话。池志涵撅嘴，凭什么？他爸爸还看着呢。壮着在自己爸爸墓前硬起心肠盯着视频里的男人僵在原地很久，终于伸手去拿了手机，却没有给自己打电话，而是发了短信。他说， 我还没吃早饭，很饿。 迟志涵深呼吸，又一次把手机切到了监控画面。他不能心软，他是药，他要是心软了，爸爸会气死。挂电话的人明明是他齐成。齐成拿着手机等了一会儿，又看了一眼摄像头，迟志涵拿出和他对视的勇气，挺了挺胸。一直等不到短信回复的齐成低头捏着手机的手似乎在用力，良久，久到迟志涵快要败下阵来准备打回去之前，齐成拨通了电话，只是仍然不是视频。这人到底是多不喜欢自己在外面的样子？迟志涵觉得自己气得后槽牙都开始痛，接电话的手指倒是非常迅速，接下来后心很虚地瞅了一眼爸爸的墓碑，吐吐舌。齐成在电话那头没说话，他也没说话，两人这样沉默了很久，直到迟志涵因为山风太大被吹得打了一个喷嚏，齐成终于动了动。他开口的时候背对着摄像头，看着迟志涵温着的早饭。 你几点回来？ 迟志涵吸吸鼻子，也委屈了，特别特别委屈。在爸爸的墓碑前，自己宝贝的要死的男朋友居然不想看到自己在外面的样子，也不想让自己把他介绍给爸爸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